想着今夜又都

来自苏打绿，他们跟五月天走热血摇滚不同，苏打绿在编曲上加入了很多古典的元素，所以他们的歌曲呢一直有一些艺术文艺的气息在里面。那这种古典的属性后来又衍生出了声势浩大的所谓的维瓦尔第音乐计划，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当中完成了从春日光到冬未了四部曲。接下来我们来听春日光当中的在我们之间，稍后还将听到专辑当中的《融雪之前》。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大家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属于我们美丽的周末听歌时间。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巴巴拉巴巴。你是我的身边的玩具，不会是我身边的问题。你是我的身边的游戏。手中的心灵，不会是你手中的问题。 你走来，某刻我明白，某种我待，睡在梦境徘徊，世界停摆，只剩我存在，看见街头走

作为第一位晋级半决赛的选手，吴秀波的实力毋庸置疑。本期节目他大秀城里的月光，整个唱演的状态都很放松。在跨界舞台演唱了21首歌曲的陈学冬堪称跨界劳模，一直突破自我的陈学冬本期节目更是大胆玩转中国风，带来一首难度极高的《离人愁》。而声音极具辨识度的宁静一直给人的印象都是大胆泼辣，在跨界舞台上却一直不断说自己很紧张。半决赛舞台也是画风突变的挑选了一首醇厚深情的《烟火里的尘埃》，而外表青涩帅气的突围选手王天辰则选择了一首极具摇滚风的《逆战》。上一周半决赛赛制的变化让本就白热化的赛场紧张感升级，在没有待定、没有直接晋级的情况下，到底谁的歌声更能征服全场，谁有机会将突出重围呢？今晚揭晓。再来关注近日小 S 蔡康永分手两年后再度合体主持《真相吧花花万物》，首期节目就创下了1亿2000万点击率的傲人成绩，第二期节目让林志玲和小 S 同台，竟在节目上线两小时后惨遭下架。制作人陈彦明说，很多传言都是乌龙，真实状况是广电总局暑期令更加严格，几个节目被点名重审，我们刚好被点到，会跟着政策走，再审后就上架。真相吧花花万物一季共10期节目，目前已经全部录完。小 S 和蔡康永两年没有合作节目，第一集开场时一度没有默契，前十分钟不是抢话就是没搭上枪，但是十分钟后两人抓到了节奏，马上回到了当年的感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情歌特辑锁定苏打绿。咱们接着上半时段苏打绿维吾尔第音乐计划的首篇啊，那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第二篇《夏狂热》。相比清新民谣风的首篇《春日光》呢，《夏狂热》是英伦摇滚贯穿始终，如同换季一般，这张专辑带来更加奔放的色彩。下面我安排一首写给爸爸妈妈的歌，歌颂他们每日奔波，为孩子营造一个幸福的生活。他下了夏天，苏打绿。 是不那么沉重，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你从特别笨拙，火从你相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甜蜜的复活是他最大依托，带着笑容的睡意化成星空，身上亮起整个夏天渴望的辉煌。哦，听大雨浓烈好与坏他都唱过，他从介意自己被命运捉弄，按下了闹钟，开启另一个 伤。 好想你，来自苏打绿2013年专辑《秋故事》啊。秋天呢，总是与思念有关，看着落叶纷飞，不免触景生情。苏打绿《我好想你》唱的便是属于秋天的伤怀啊。在维吾尔第计划当中的每一张专辑主打一个城市，春日光呢是台东，那夏狂热是伦敦，秋故事是北京，那么完结篇冬未了是柏林。主打歌痛快的哀艳，大篇幅加入了磅礴厚重却有神秘忧伤的交响乐，这首歌超出了爱情的范畴，是有关命运的呐喊。 细菌持续蔓延，忽然潜伏又越来越高，大雨地狱一脸狼藉，夜晚接近放声攻击，细菌持续蔓延，突然潜伏又越来越高，没人能离开，没人能离开，期待的想你也只好两手摊开，没人能例外，没人能例外，冷的宿命玩弄着大雁的痛快，大雁的痛快，大雁的痛快。心曲无人不敌，只是要比谁比得起，细菌持续蔓延，突然潜伏又越 那姑娘板顶着妆，身上漂亮，披光嘴上流浪。Yeah、那两人说带着闹歌舞齐发，百花手上飞扬。年岁的河里三百趟，那江水走遍大街小巷。不管是圣诞寂寞丑跑冷跑，也能让你激昂。你宁愿舍一顿饭也听你唱，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年伸出快在东方，一过芬芳，天在地上荡漾。Yeah、那文化活在日常，英雄好汉，棒子去上阵仗。将心灵的面具脱化，那角色穿越时空长廊。冰雪与风霜，那个断肠人在雨水一方，消磨这一身魂也陪你闯，可能忙得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长了又长，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 苏打绿纪念出道十年推出的《十年一刻》，在2014年，他们也举行了纪念出道十年的巡演，叫《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也是在巡演庆功会上，他们对外宣布休团三年。那么，作为主唱，吴青峰率先 solo 单飞，尝试与乐团不同的风格。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排的第10，吴青峰中国风风格的这首《窗》，这也是一首 OST 啊。稍后麒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经典绽放。锁定方文山，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 只因是你让命中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喝了酒，风吸引着你，一场风暴失了控，错引起了你，早错过补了空。眼底满飘流，灰尘在云霄之中住。

短，人间纷乱，无缘也阑珊，恨梦太短。 听到去年上榜取得九州榜龄最高冠军张靓颖为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所演唱的主题曲，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的《十里桃花》。中国风红遍歌坛，方文山呢拥有中式古典美感的歌词是功不可没的。那么这些年所谓的古风歌呢，我们看到再度走红，字里行间也往往可以看出方文山融会古今的歌词对更多音乐人所造成的影响。当年方文山和周杰伦几乎同时加入阿尔法唱片，成为了改变歌坛格局的词曲搭档。后来所创立的杰威尔 JVR 三个字母就是 J 周杰伦 Vincent 方文山和 JR 杨俊荣三个人的英文名字缩写，方文山的歌词也就责无旁贷地出现在旗下歌手的作品当中。下面来听同样是去年上榜方文山作词小派派伟俊作曲的骑士江湖小派。 刚开始走了几步，潮流被我们解读，转骑士培养机制，看水墨插图，在南街停下脚步，这虚拟现实起舞，最后光被解体会装置艺术，观念必须要有态度，把去更快次元投入，找你脑洞打开的技术，你的好奇心千万要 hold 住，一万二万三万个赞、我停不住，准备上路开始在倒数三二一准备开步，在这骑士江湖的国度，飞腾着艺术想法清楚，我愿装成武，我们不说套路，江湖里反骨，我来做主，在这骑士的江湖，在我的国度，将创意带入，永不落幕。请移动脚步，天地在这造物，我们有心目的，造的国度，造的国度。潮流被我们解读，转骑士培养机制，看水墨插图，在南街停下脚步，这虚拟现实起舞，最后光被解体会装置艺术。你观念必须要有态度，搬去更快资源同住，这里脑洞打开的技术，你的好奇心千万要 hold 住，一万二万三万个赞，停不住准备上路，看看开始赛的数，四三二一准备开幕。在这骑士江湖造物的国度，这段的记录托在关谷，而世人也出了与喜的温度，整这趟的幸福梦幻十足，在这骑士江湖造物的国度，豪华的事物在这演出，听我们描述要用创造力习武，门派都无颠覆，造的国度，骑士江湖， 方文山的歌词总是能够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跃然纸上，无论是双截棍里的快意江湖，本草纲目里从中医出发放大到中华文化，或者像娘子等等那样有着温婉的美感。那么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王力宏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则是有着更大的场面和气势。在歌曲开头还引用了王昌龄代表作初赛，这首歌在16和17年跨年上榜，在中国榜 Top 40里取得8周榜零最高第5的好成绩。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末快乐。2016年发表的周杰伦的睡前故事专辑，第一首亮相主打的就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和阿妹合作的《不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幻城》的片头曲。上榜九周，最好成绩是冠军。这里是中歌榜之经典绽放，今天锁定方文山。 假装我们还在一块，我真的演不出来，还是不习惯你不在，这身份转变太快。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一 GB。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局地有暴雨，请注意防范。明天以多云为主，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午后应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明天西部北部还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最好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日前由郭靖宇担纲总监制及编剧，赵文卓、毛琳琳等主演的新版霍元甲在京郊开机，这也是赵文卓18年后再度出演霍元甲。霍元甲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讲述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武术宗师霍元甲如何带领义士扬我国威的故事。谈及再次扮演这个角色，赵文卓坦言，这18年我也通过不断的习武去领悟，这次回归武术有挑战，需要做到如何在把握人物上更准确和更有深度。国际方面，詹姆斯·古恩被迪士尼开除《银河护卫队3》的导演身份，原因是他数年前在 Twitter 发布了不当言论。事件发酵之后，古恩通过 Twitter 发布了5点声明，他表示以前他将自己看作是一位意见领袖，会去拍一些非常大胆的电影，说出格的笑话，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许多。他为此前的自己致歉，表示那些因为感到震惊并试图做出的反应的言论太过了，他承诺自己将不再说那些冒犯的笑话。詹姆斯·古恩因漫威人气系列《银河护卫队》而被观众熟知，《银河护卫队3》将于2020年5月1号上映，新导演人选暂时未知。再来看美国恐怖故事第8季宣布主题为《启示录》，并将于9月13号回归。首款预告海报发布，海报以红色为主色调，一只外形恐怖的手伸向一个柔弱的婴儿。据了解，第8季将是第1季《谋杀屋》和第3季《女巫集会》的交叉联动。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好好 和好任性耍赖，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哪怕你终究会离开，我只想 我已经足够，我也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周末快乐，这里是中歌榜，欢迎回来，经典绽放。今天我们关注中文流行歌坛最名声响亮的作词人方文山。还记得2012年底我们在台北小巨蛋所举行的中歌榜台北群星演唱会上，周杰伦带来了专辑十二星座当中的新歌 Live 全球首唱，这就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红尘客栈。这首歌之后在2013年上榜，不仅取得冠军，更是在榜上停留了多达11个星期的长度。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用离沙闲云夜和孤船，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身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江恩怨了谁 山遁入空瞒着杀了世人，弄骗人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孤单，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直奔一盏残灯倾塌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重生，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若听闻你始终一个门，更多的城门盘踞着那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许多人那是错，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烟花已冷，人事已分，啊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悬念和泪是今生还有谁在等，而情是岂能不真，为数若养生，如你摘根前世过门，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 周杰伦跨时代专辑当中的《烟花易冷》这首歌也为方文山赢得了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作词人大奖，同时这首歌也当选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方文山小的时候呢，家境并不好，他曾经回忆说，小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捡废铁丝和易拉罐来卖钱，因为这样可以自食其力。后来吴宗宪的一通电话让方文山进入到阿尔发，他研究过几百首中文歌词，想进入蒸蒸日上的唱片行业，这样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进了公司之后才发现是没有底薪的，卖不出去歌词就没有收入，而他在一开始头一年里是没有卖出一首歌的，也就是整整这一年是没有一分钱收入的。直到1999年方文山终于开张了，和周杰伦词曲搭档，这首歌就是江蕙的一首《落雨声》。落雨声， 落雨声， 那清秋几条歌，像在夜半月通甲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凄微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人孤单，像饭是咧鸟食。袂袂惊，敢讲是阮的命。故乡的山，永远拢徛伫遐。阮的心声，只有讲予山来听。 见谁的 2013年，方文山完成了写词之外的另一个梦想，就是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叫《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同名主题曲由魏如云来演唱，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和他第一首发表的词作《落雨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下雨挺旺他的啊。那么这首歌也被周杰伦翻唱，收录在2014年的《哎呦不错哦》这张专辑里面。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大家主持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经典绽放，锁定方文山。方文山和周杰伦在过去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音乐上几乎是唇齿相依的关系。方文山的词和周杰伦的曲就是能够红的保证。那么从今年开始，周杰伦陆续发表的两首歌都不见方文山的词，特别是最新啊，也上过中歌榜的《不爱我就拉倒》，虽然不是方文山的词，却有很多网友来艾特他，有旁敲侧击问他最近忙不忙的，有让方文山抽空给改改歌词的，甚至还有人说给周杰伦写词要多少钱，网友们可以众筹之类的，看来歌迷们真的是着急了。那最后呢，我们就一边来脑补脑补方文山给周杰伦写的那些歌词，一边来听这首《不爱我就拉倒》。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将揭晓全新一期榜单的排名，也请关注包括方文山最新词作《云裳雨曲》在内的 Top 40榜位的全新归属。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深你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的怀抱曾比我好，你心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报告。想扔掉手机，和毛笔将它代替，写封信把它交给你，最好用直升机。周围人叫我星星，说我够了别发神经，我但愿长醉其中不复醒、跟你听海的声音，陪你看森林表情，独白曲意的诗句，情绪